你。

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。 他都仰望着满天星河，那时候陪伴我的那颗，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？

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青春时候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嗨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雨阳，陪你听歌。最近呢，看到有个关于自律的文章，说到坚持做一件事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。也有朋友说呢，坚持单身了23年也是挺不容易的。还有就是每天坚持跑步健身了2年了，原本200多斤，现在140斤。最重要的是养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。也有人说，12年前喜欢上了林俊杰，转眼我长大了，依然只迷他一个人。所以也欢迎你在听歌的同时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，或者在新浪微博当中找到主播雨阳，和我一起来聊聊看，坚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体验呢？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心田。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你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。 Yeah.

拥抱你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。 我还听见你的声音，轻轻绕着 用心体会，记录生活。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。九六九看微博。嗨，你好，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。有空巢老人，就有空巢青年。临近毕业季，空巢青年这个词儿啊，突然之间又火了起来。空巢青年呢，就指的是北上广深等等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，父母亲不在身边，有固定的住所和收入，朋友呢不是很多，独居单身。而根据统计啊，在2015年，我国单身的成年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亿了。一个人一座城，那你是空巢青年吗？你怎样看待空巢青年的生活呢？来看网友评论。AR 冷漠一二说，空巢青年这个词儿还挺适合我们这些在外拼搏的人的，为了自己的目标背井离乡，为了让自己所学的知识发挥它最大的价值，所以更多的人选择在外面，只是因为外面的机遇更多。我们也想父母亲在身边啊，所以为了这个目标一直在努力着。小梁说，说实话，我觉得空巢青年的生活也还不错了，既能够在经济上相对独立，又可以在生活中保持自由。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有很多啦，即使朋友很少，没有恋人，生活也不会是空虚的。一个人一座城，既然选择了打拼，既然父母亲不在身边，那就敞开心房，打开房门，广交朋友，结交有志向的人人志士，把空巢变为雀巢，把个人空间变为大家的空间。就好像大学时候一样，生活的火热起来，青春起来。继续刷新微博 Vista 看天下发表，杭州的一位网友发帖说，我女儿在余杭的一所小学读2年级，最近呢听女儿说啊，老师把学生分成了3组，就是精英组、平民组和麻将组。其中呢，平民组又分为好几个等级，而麻将组呢是最底下的，就是学习不好的小朋友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来看网友评论。 马路牙子上看戏说，建议老师也分三六九等，指路明灯组、敬业可亲组和打酱油组。兔泽天说，小学生又不像中学生，可能存在基础的差别，那小朋友成绩不好到底是谁的责任呢？难道跟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这样分组难道不是在否定自己的教学成绩吗？从小就告诉孩子，社会上的三六九等，用一张量化的卷子做着不能量化的工作，这是不是教育的失败和教师的无能呢？爱生活，爱微博，我是主播雨阳，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，听听资讯，听听歌。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

再有人来接，但要是新冷的火车无奈回头下车，但求仍走得出旷野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， 渴望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世界上最可贵的两个词，一个叫认真，一个叫坚持。认真的人改变了自己，坚持的人改变了命运。有些事情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坚持，而是坚持了才有希望。我是雨阳，各位早安。 像这城市所有的灯光，黑暗中专心闻你的发香，这夜晚让爱立刻有画面感，回想与你约会过的地方都舍不得删，在脑海里储存心微笑流浪，手机里的浪漫，原来真心从初还是这么简单，温馨荧幕上你可爱的模样，关于缘分的解释我又多穿了一行，你微笑流浪， 手机里的浪漫，原来爱情可以来的